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段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 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西部山区北部地区有小雨。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发一些微信啊，甚至给我发一些什么特别伤感的歌曲呀、啊、等等这些哈，大概过了一个多月呢，他就不再和我联系了。而那段时间呢，我和他说了分手之后，我突然觉得压力消失了，我也觉得很自在很自由，那段时间我过得挺开心的。这就转变了呢，我想问问女生在想什么呢？ 女生的想法跟男生呢的确不一样。分手的时候呢，往往男的可能会更理智一些，更何况是这位男士他自己主动提出来的。那么女生呢，现在呢，我想告诉她，女生现在啊，我为什么要这样说，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女孩子为什么不适合我，为什么要跟她提出分手啊，我要找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这女孩子是不是那样的人，你们俩你即便你追过来了，你们俩再相处下去，你觉得你们俩就很好了吗？还是说你现在跟这女孩子分手4个月之后，你又谈了一些人，然后谈完之后你觉得哎还是这个不错，你又回来了，是不是？总而言之呢，你到底要去再去谈，别仗着自己年轻我就觉得可以多次的尝试，不行我再分手我再那个。因为谈恋爱是确实是非常这个折腾人的。 据我所知，这个你现在看到的女朋友如此平静，比如说告诉你说我在玩儿，不关你事，在忙，不愿意出去，今天太累了等等这些哈，这个有可能你要知道，这是你们分手4个月了。在前面的2个月她可能受到了无比的煎熬。因为他是被动式恋的，那时候他是多么盼着有你的消息，而且那时候他可能自己在品尝着失恋的痛苦，他现在可能刚刚从那个痛苦中走向了平静，有可能此刻他会觉得不愿意再回到过去，再和你去感受那份痛苦，那么他也不相信你还会给他幸福。因为你曾经让他感受到了痛苦，你不是那个呵护他的人，而是你让他感觉到痛苦。即便他现在对你余情未了，他也不大敢轻易的和你在一起。 对 啊，很少有女孩子说男朋友主动的跟我提分手了，让我很痛苦的品尝到了失恋，然后现在男朋友刚把这个小鱼钩伸出来，我立刻就想着赶紧去咬钩，我要再去尝那个痛苦吗？很少啊，很少是这样。所以即使女孩子对你余情未了，那么她也有点怕和你在一起，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就是她现在所说的我在玩，我不理你，我有事，我不想和你在一起，那有可能也是一种装。 对， 就是我装着我没你也可以呀、啊、 对， 我没你也是可以的。如果这个女孩子的确确真的把你放下了， 这女孩子根本可以不搭理你了， 对， 是吧？就有 念念根本不理你， 对，有这种互动，说明心里可能有爱也有恨。 对、 还有，那你要说再要去追这个女生的话，就像韩老师所说的那样，你得弄明白当时你为什么会和她分手。你如果再去想追，你可能要从头追起，而且你还得让她知道你当时究竟是为什么会伤害到她。你要知道你这个女孩子心中，你可能是过去你们在谈一年半恋爱的时候，你是那个呵护和保护他的人，能让他觉得快乐的人，但是这失恋四个月，你让他感觉到你是世界上最可能伤害他的人， 对，伤他最深的一个人， 对对，是吧？ 对， 所以你现在身上有这样两种特质，你看看你自己有没有本事去化解他心中的那些失落。 对，好在有这女孩子不像原来刚失恋的时候还带着情绪那么激烈啊、至少从回复当中可以看到好像是在，你看她，你看你一问她就回，那就说明她肯定心里边还是对你有说也是有意的啊，这个意当然有恨，也有这个想跟你再重归于好都有可能啊，但是呢你也别这么毛里毛糙的就再去风风火火再去追回来，追回来，那你是不是你想要的？是不是花了半天跟我追回来，又相处了一年半载的，又觉得哎呀不合适，还是分吧？那你说谁都受折腾。 对，所以，你自己看着办哈。 对，有机会， 这就是， 就是你想清楚了，这女孩子并没有说给你，就像我们刚才没给你拉黑，没给你判死刑，你是有机会的，是吧？但是你得想清楚。 对，其实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分手之后再去复合比较难追的一个状态。 对， 也就是说伤了对方的心了。 是。 通常是这样。 对，你伤了，而且你还之前不知道为啥。 对。 是不是？那你说这就让人死也死不明白，到最后你要真相处的话，这种问题还会重复的。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再来看，有一个女生，她说我和男朋友呢一见钟情，后来和男朋友了解之后呢，才发现他的身世是挺可怜的，因为他的生母在他两三岁的时候就和他父亲分开了，然后他生母呢自己和另外的人就组建家庭，又生了孩子。他自己是由他父亲他姑姑养大的，而且他父亲呢挺忙的，一直在外面工作，他姑姑养他，姑姑自己家也有孩子，他说姑姑难免会偏心自己的孩子一些，对他呢稍差一些，这样他整个的童年过得都不是很好。但是他很努力，自己考上了大学，现在呢也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当我听到他这种身世之后吧，哎呀，我就是觉得特别特别的怜惜他。一下子原本我好像一点都不懂事，和他在一起之后一下长大了我呢也是家里边很比较骄纵的女孩，可是和他在一起以后啊，我就学着开始收拾屋子做饭帮他来打理一切。我们现在呢是在租的房子，我就每一次当他回到家里的时候，我都会把家里面打理得很好，让他很舒服。我们呢后来还是顺利的结婚了。结婚的时候啊，我对我父母说他小的时候生活的比较差一些，那我父母呢也是尽量的多给他一些温暖。就是这样我们在一起了，现在结婚一年多的时间了。结婚一年多的时间我一直都对他很好，但是我们之间还是出问题了。出问题呢大概是两个多月以前，那时候啊他突发疾病，胃里边大出血，一下子就晕过去了，当时呢是急救送了医院。 到了医院的时候呢，他在被抢救，手机就在我手里，那我就看了他的手机，那时候看他手机啊，就突然发现他和他们单位的一个女人关系非常的暧昧，那个女人呢应该是有家庭的，他和那个女人的关系也不是仅仅是暧昧，应该说发展的也是比较深了。我现在就特别的难受，一方面觉得我对他那么的好，全家都对他很好，心疼他照顾他，可是还是出了这样的事情。另外一方面我就很恨，他后来出院了，其实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情，身体也已经康复了，我没有跟他提这件事儿，但是我对他改变了态度，可是我改变了态度他似乎看不见，我不再像以前那样那么精心的照顾他了，他好像无感，就说明他的注意力都已经不在我身上了。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是不是趁着没有孩子分开呢？ 我觉得这个首先要弄清楚这个状况啊，就是说她的老公跟她单位的一个女同事啊关系暧昧，这暧昧呢是在他们俩认识之前呢，还是在他俩结了婚之后啊？也许对，就像这个女孩子这位女士说的，她老公呢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当中长大的，那么她有可能在单位里面遇到一些年长的那些异性啊，对他有关心和呵护的啊，那么都对他可能会有说照顾，这难免的啊。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他的老公说到自己的身世的时候，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啊，有的人的身世不太跟其他人不太一样，他向别人诉说呢更多的是想获得别人的同情。其实呢这样的方式呢反而是不健康的。就有的人他是觉得，哎呀，我小时候生活啊很可怜，很难，我到处向别人去诉说啊，然后呢通过诉说呢赢得别人对我的关心和关注关爱，他是这样一种模式。那就是说反过来呢，就这个人他其实是个小孩子。他在跟任何人相处的时候，他都是希望啊他先暴露自己的这个不幸的经历，然后博得别人的同情，然后他又非常享受这样一种别人的关爱和呵护。啊，我倒是不建议这位女士呢就直接的就是我们提出来要分手啊要离婚，还是要把这个事情，既然你已经看到他的短信了，那你就会直接的跟他沟通一下，交流一下，你问问他这是咋回事啊，你解释一下听听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啊。如果这个人解释完了之后这个结果不是你所想要的啊，那你再考虑跟他啊，离婚分手，也不是说不可以，啊，只是说不要留有那么太多的遗憾啊。另外，我还想提醒一点，就是说，当他第一次，他给我们发这个短信息，他在描述他们的关系的时候呢，我很少听到他俩的结合是因为他们的情感很好。是不是？ 对。 他第一句话就说的，哎，他提起来他小时候，哎，没有妈妈早死，然后被姑姑养大，然后姑姑对他也没有那么好等等。他是心生怜悯。我们说在婚姻当中最可怕的就是这个，你心生怜悯，然后你去跟这人结婚的话呢，那么你这个怜悯其实有的时候你就希望对方有所回报，但是发现呢，这位女士发现呢不单没有回报，反而还有这样一种东西。那你就更难受了，叠加在一块了。啊，所以你真的去跟他可以认真的去交流一下，然后再做选择，啊，别这么不明不白的就这么结束，啊，其实对谁都不太好。 对，所以 不至于，对，不至于说，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就分手了，是不是？不要这么简单化的处理， 能沟通还是去沟通， 沟通完了之后不行了，啊，就说这个人他心已经走了，不在你这边了。那你再去考虑。 另外一位，这也是一位女生哈，她说，前几天去了一趟男朋友的家，才发现，男朋友的家跟我认知的世界完全是不一样的。男朋友的家里很穷，还是那种旱厕。那么住在男朋友家呢，是 临时收拾出来的一间房子，那间房子之前没有住过人，里边都是霉味儿，而且呢在那个炕上啊，基本上是和小虫子在一起待了一晚上。菜呢也确实虽然很新鲜吧，但是一点也吃不惯。再加上他们家的一些风俗，因为我和他基本上去了，他们就要办一个订婚的仪式。这个订婚的仪式呢，也要由我们到各个亲戚家里边去送信儿。第二天就到各个亲戚家里边去送信儿。到了人家家，这种人际交往是我从小到大没有接触过的。我一直是城里长大的孩子，而他们家呢，一直是这个家里所有的亲戚都在农村，说的话我听不懂，对我的这个和我之间的互动也完全是不一样的。到哪儿去，人家看我评论我，就像是我不在做似的，评论起来毫无顾忌，甚至男性亲友长辈在评论我的时候说的有一些话，我隐隐约约听着似乎是对身材啊身体的评价，我都觉得很奇怪。而我的男朋友呢，过去我觉得他和我差不多，因为我们俩是在城里认识的，他还是在一家外企公司，可是回到家乡以后他一下子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我觉得人真是很奇怪，神态变了，说话的样态也变了。他兴致很高，好像很开心，因为毕竟他带回去了一个当地人都一直在夸的老婆。而我呢有点恍惚，我觉得这个世界我一点都不懂，我就像完全是一个外人。所以我晚上睡不着，这几天啊回来了，我就在想这个环境我不适应，我不知道如果跟了他以后会不会以后还有这种两个世界的感觉。虽然我也读了很多关于城市女嫁给一个出生在农村的丈夫会怎样，我读了很多相关的文章，也以为自己做了心理准备，因为很爱他，可是真的去感受到这一点之后我怕了。所以我现在该怎么办？ 怕了就分开。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改变的啊。就是说我也遇到过很多这样的类似的一些个案啊。其中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典型的就是这个城市里边生活这个女孩子呢，她从来结了婚之后呢从来不回这个男方的老家，然后也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去看她的爷爷奶奶。然后他的爷爷奶奶，这孩子爷爷奶奶也不允许到这个城里来他们家来住啊。OK， 那么当然就是说那位男士很优秀啊，是个海归是吧，在国外也读过书，读到博士，都是很优秀的。就抛开了这个男孩子其他的之后呢，就单独看这个男人是没问题的啊。但是好不该，人就是这样，他最后他背后肯定他的成长经历当中肯定有很多的这样一种因素。所以我觉得这种差异呢不分没有什么你歧视他或者不歧视，完全就是一种文化的差异，地区的差异，是不是？你从小没有在那个环境当中长大，那么你的这个男朋友回到他乡下，他一定会还原成乡下人的那个状态。如果你的男朋友仍然在城市里面那种说着普通话，然后跟自己的家乡人跟这些亲戚来交流的话，你想他该多么难受吧。别人该怎么去看你的男朋友？他只好他肯定回到乡下去， 入乡随俗。 对，他肯定也得回到，再加上他是从那长大的，他不可能去拿枪拿柿子去那样去做，但至于你的话，我觉得他，我觉得这位女士呢，你的反应非常正常，因为呢，毕竟对你来讲，这个风俗啊、习惯啊、环境啊，都不是你熟悉的，你肯定适应不了啊。再加上你心里边也没有觉得说，这个，假如说他这个乡下的确，我倒是不知道，那你男朋友那个地方，那是不是山清水秀的地方？是吧？啊，还是说跟城市里面比较更脏乱差？ 那么这个农村的厕所呢，好多厕所的确是那样，甚至还在野地里，我看到有些说第一次去到乡下连厕所都没有啊，说去厕所就在野地里头。那你肯定一想到这个，你觉得这是怎么可以是这样的呢？ 对 啊，这就跟你的这种认知啊反差实在太大了。 嗯 啊，所以我觉得给这位女士的建议就是，你先沉淀一下， 嗯， 你自己先想想看，是因为不适应，还是说你压根就接受不了这样一种生活？ 嗯， 这样一种状态，因为你改变不了他那种，七大姑八大姨的都是在农村生活的这种状态。 嗯， 那你改变不了这个啊，然后呢，你也不可能阻止说，让你将来你的孩子，让你未来的老公不要再回他们乡下去。 嗯， 然后呢，你也不要回乡下去，那这样以后矛盾就非常大。 嗯， 啊，甚至于对你老公的伤害也是非常深的啊，他自尊的伤害非常深。为什么？因为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案例， 嗯， 最后夫妻俩闹的离婚，结婚了是勉勉强强，因为那个人太优秀了， 嗯， 如果分手了觉得太可惜了， 嗯， 但那个优秀的人背后就有那样一堆东西，你说你怎么办？嗯，啊，是不是？所以我这时候完全可以在还没有走入这个婚姻当中的时候做个选择，自己到底能不能面对， 嗯， 承受的那道有多大，因为你改变不了， 嗯， 那你就要面对它， 嗯。对，所以，如果你很难接受他身后的他的出身的这一状况哈， 对， 那确实将来是一个问题。尽管你们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我们的家会安在城市，但是有可能他和他的那个根是断不了联系的。如果你能够看明白的是，比如说你们大部分的生活还是在你们自己城市的圈子里， 嗯， 但是，过年过节。嗯，你们可能要回去。 对。 嗯，而且他的亲人也会来往，也会和他有各种各样的往来。你是不能断绝这些的。 对。 所以第一次见确实是震惊，但是你也问问你自己，如果第一次见完以后，可能第一次可能是最难的。 对，你看有的，比如说我现在看的媒体上有一个韩国的一个女孩子， 嗯， 就是嫁到了中国来。 嗯， 当然这样是都是东方文化，即便如此，他都接受不了，啊， 嗯， 就觉得一到老家去，在南方的老家去，然后亲戚们一见面就塞个红包，一见面塞个红包，热情的不得了，他觉得太奇怪了， 嗯， 怎么一见面都要塞个红包呢？ 嗯， 是吧？在我们那没有这种风俗啊，但在我们在这就有， 嗯， 这实际上就是这种反差非常大。你能不能够，就是你是心里边就觉得，哎呀，这是我能够理解的，就是大家的风俗习惯不一样。 嗯， 啊，我能够，因为我也不住在这儿，啊，这就是这两天他什么这样也可以， 嗯， 啊。如果你要是实在接受不了的话， 嗯， 那个真的是很难继续， 对， 嗯，以后会有很多的矛盾。 对， 你去对他的环境去挑毛病的话，其实你也在否认那个人， 哎， 他心里边会很难受。 对， 嗯 嗯。好，今夜思雨时，稍后的时间呢，会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大家也可以继续收听。您如果有一些关于什么情感的问题，也可以告诉我们，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 一觉睡醒，不知名的空虚，就连自己的房间都陌生不已。街道换上了不同的风景，全世界都变了，因为失去你。你的离去带给我的冲击，让我不得不重新认识我自己。原来我没有想象中独立，一直偷偷依赖着你存在的空气。你的存在像空气，让我自由自在呼吸。从前我不经意忽略了身边的你，在马路的尽头找你消失的痕迹，这回忆一步步前进。你的爱就是空气，少了你我怎么呼吸？ 想着你的贴心，不定期的小惊喜。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童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FM 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FM 1073 AM 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阵风可以达到6级，外出请各位注意防范。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 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 与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下半时段，可以告诉我们参与我们这个广播节目。我们的节目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 FM107.3 AM1026， 您也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来收听今夜思雨时，在听听 FM 当中搜索今夜思雨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一位妻子说他们现在有矛盾，他们有一个女儿，女儿呢现在是上小学，那么对于这个要不要生二胎宝宝，夫妻两个人现在意见不一样了。他说我丈夫觉得生宝宝再生一个宝宝就是以后两个孩子能作伴儿啊，不至于这个没有至亲的人哈。但是呢这个女士说我觉得现在我们的生活不适合生宝宝。说你们知不知道这个月收入开支都捉襟见肘，养育一个孩子比如说参加那个课外兴趣班呐、这个学费呀、还有孩子的各种支出啊等等这些都很大。他说另外我们房子的贷款也没有还清楚啊。他说给孩子，如果要养育一个孩子必须要负责任吧，提供好教育、经济基础等等这些吧。如果没有这种能力的话，再要孩子，再要一个孩子，生活质量必然会下降，对老大也会不公平啊。但是我丈夫执意就想要一个二胎，可是当我问他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又觉得自己不愿意去考虑这些。他挣钱挣的并不多，我的钱也挣的不够，我们现在的生活都已经维持起来比较难了。我们在交了房贷之后，基本上每个月没有什么存款，而且有的时候我还得算计着花。他不操心这些事情，只是说非要一个二胎，我们最近就一直在为此而争执，该怎么办呢？ 这个要不要二胎呢，看起来这位女士说的是一个外在原因。就是说假如说我们有钱的话，假如说我们物质条件改善的很多的话，我就要，是不是？也从这句话里面也可以看到呢，这个女士主观上并不是不想要，就是说我是因为这个原因不能要，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么可能如果是这样想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女士呢可能将来就有遗憾，因为随着你年龄增大，但一般说我们的收入会慢慢的会提高的，到有一天你收入这问题解决了，条件也不错了，然后呢你想要了，那个时候可能就没有机会了。 你可能遗憾很多啊，这是一个。另外一种状况呢是大家不想要，只是把这个当做一个理由啊，现在我们经济条件这么差，再要一个我们养起来更困难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还不如你就直接告诉这样我不想要。因为你如果说是因为经济条件的话，那这个条件无法说服一个人啊，是不是？那对方会觉得这个对方觉得我努力挣钱，我努力工作，这是可以改变的啊，无法说服一个人啊，是不是？那对方会觉得这个对方觉得我努力挣钱，我努力工作，这是可以改变的啊。但如果你直接告诉对方我不想要了，我就觉得要我们的一个孩子挺好啊，那你把这个态度明确的去告诉他，看看会怎么样啊，看看对方的反应是什么，是不是啊？你说这样一个直接的沟通可能会更好，要不然两个人就会这样打架打很长时间。啊，因为我这个要不要生啊，他也是现在很多人的一种困扰。 对 啊，因为现在国家政策也允许了，但要不要生第二个孩子，生二胎的人很多人都在犹豫纠结。这个纠结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看很多媒体啊都在说是因为经济压力太大了。那么我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这只是一个假命题。只是一个假命题，就是说你养育孩子的成本，你非要去上那些辅导班吗？你非要去学这个学那个吗？你非要给他弄那么好的吗？就是有的时候是大家在主观上老觉得说我要花这个钱啊，花那个钱，就类似于咱们知道原来总有一些人说我收入一个月收入两万，我觉得原来最让大家大跌眼镜的就是一个在中关村生活的一个年轻人，刚刚毕业了没几年，然后一个月收入两三万，他说他不敢吃肉。不敢吃肉，不敢生活买衣服啥都不敢买，连旅游啥都不敢弄。刚刚毕业两三年收入两三万，然后呢后来才知道。 我觉得都不少了。 对，后来才知道是因为他一下买了一个非常大的房子。然后呢还房贷还的非常多。这实际上就是你的设计而已。你刚刚毕业三年，你何必要买那么大的房子呢？ 对。 是不是那你得考虑到你自己的承受，然后你再去这样去做。所以说现在的很多人呢都觉得钱不够。都觉得钱是一个因素。包括我在做咨询的时候，经常有人说，韩老师，我的烦恼都是因为钱太少了，说给我一个亿我的一切烦恼都没了。我觉得这都是现在很多人的一种假命题，都觉得好像有了钱了我的一切烦恼都解决了。 有钱也有有钱的烦恼啊。 对，我说你有钱了你没有这个烦恼，你还有另外的烦恼，这个烦恼本身对人的折磨是一样的。并不见得说我有钱了我那个烦恼就是高级的烦恼，我现在的烦恼就是低级的烦恼。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更多的就是人的感受。如果你这个改变了，不管你要孩子还是不要孩子，这心里面的纠结和矛盾就没有那么大。是不是这样就不至于说两个人冲突的那么厉害。 对 实际上有的时候有的人呢还会把这个升级到对方你是不是尊重我。升级到这儿了，本来是个要不要孩子的问题，后来上升到你对我不尊重。我即便我想要孩子，但是你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度非要让我生，把我变成了一个生育机器。我接受不了。尽管我想生，我也跟你杠着，我不要。因为你对我不够尊重，这上就延伸出来另外的问题了。其实我觉得这里头呢其实就是大家真的想明白，当然经济条件也是大家所考虑到的。如果你认为经济条件对你来讲的确很重要，生了这个孩子我的生活就一团糟了，生活质量大幅下降。那你可以考虑不要。但是你要告诉对方，非常明确的告诉对方，我是不要的，你不用怎么解释我不要。有的时候咱们就怕你的态度不明确，给对方留有余地，他一次又一次的来去试探，这个时候对彼此来讲都是一种折磨。表明态度这是很重要的。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下一位男生 他说我们两个人好了半年的时间了，我的女朋友呢在这个半年当中啊总是不断的想方设法的想让我给她买东西，其实东西倒都不是很贵，比如说一些女孩子喜欢的小首饰啊，还有女孩子的化妆品啊，反正两三百块钱的口红啊之类的哈。这个换季的时候拉着我去给她买鞋子啊，我劝她，我说她应该多运动，她就说她缺运动服啊，让我给她买运动服啊等等这些。她觉得好像我给她买了东西之后呢就是我爱她的一个表现。我愿意为她花钱，因为挣钱挣的比她多，花钱对我来说我也不是特别小气的人。但是我就会觉得女生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这个想法好像就是你为她花多了钱她才觉得你是爱她。当你跟她说这个东西别买不划算，这个东西我不想给你买，我不觉得这个东西有必要，她就会生气，她好像就会觉得你这是不爱她，这是小气的一种表现。从这一点上我也看出来女生是一个花钱极不理性的动物。但是我非常想和女朋友能沟通，比如说想让她知道爱一个人不是说仅仅要为她花钱，可是呢她告诉我说女生就是这样的思维，如果我爱她我就是应该给她花钱。所以我不知道和女生能怎么谈妥这件事情，能够谈通透，能让她明白这件事儿。 嗯，其实我觉得他在这扣了一个大帽子啊，给所有的女生扣了一个大帽子，说女生都这样。 对对， 其实呢，真 不是，是你的女朋友是这样， 是你女朋友这样，并不是所有的女生都这样，而是你和你女朋友之间，你们的关系已经成为一种模式了，就是说你买东西你就爱我，如果你不买你就不爱我，如果这种模式要延续下去的话，你有多少钱，他也不会满意的。是不是？就是说这个女孩子本身呢，你跟她交往的时候，她并不是跟你是一种情感的关系，她嘴上虽然说的是你买了你就爱我，你不买你就不爱我，好像是以情感为你们俩这个维系的一个基础，但是更多的是买才是你们俩的情感的基础，是吧？买了才爱，不买就不爱。那这个实际上我觉得真的要考虑一下，跟这样人相处下去这是很累的。而且你有多少钱，而且是这样的，如果你今天给他买了100块的，过一段时间他可能要10000块的，或者要10万块的，你能买得了吗？你能给得起吗？所以说这位男士他也有责任，你别觉得说你说女朋友他有责任，你也有责任，为什么人家一要你马上就干，你马上就买了呢？就让对方误以为你很有钱啊，因为这位男士也说到嘛，我比他收入高，你能高到哪去，是不是？所以这个本身呢，你这种思维就导致了你在给女朋友花钱的时候大手大脚，让她产生了一个错觉，好像我想要啥都可以， 对， 是不是？ 对 啊，你没想到你把你自己也给弄进去了。最后人家要的多了，你现在你看你自己不满意了，那谁让你给他买那么多呢？谁让你用这种模式去跟他交往呢？你来觉得就是说我有钱，我工资比你高，你要啥我给你买，是不是？这个我们一般都一开始就说到过，所有的这种谈恋爱在谈的阶段不要有钱财的交往。一旦有钱财的交往你都弄不清楚。 可以买小礼物，但是不能变成一个模式，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不能变成模式。而且他说口红也不贵，就300块钱。哎呀，我觉得300块钱也不便宜了，是吧？当然人家说我可能还给他买1000块、10000块的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已经这个财务就已经到了我们说需要去考虑一下了，不是说随随便便的一个小礼物，是不是？你也并不是挣钱挣那么多啊，这样想的话可能这位男士你也要反思一下。不单单的说我要说服我女朋友怎么样，你自己如果能够管控好了，那你看看你女朋友她的跟你交往的方式会不会更丰富一些。这样你们才有可能有未来。要不然真的很可怕这种方式。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 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下一位也是一位女士哈，这位女士是这样说，她说确定呢我不能生育，那么医生至少说我到底能不能生出孩子来，医生自己都不知道能不能了让我到大城市去再想想办法。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丈夫对我说离婚吧，说这个我们两个人，他已经过了31岁了，我已经29岁了，再折腾的话再生不出孩子他觉得都要耽误他了。我不想离婚，我觉得如果说要离婚的话，我又现在这个样子身体又不是很好，那我以后怎么办啊？离婚了再怎么找啊？我真的不愿意离婚，我也怕这个离了婚以后被别人说，毕竟我自己不愿意让别人认为我是一个因为不能生出孩子被男人抛弃的女人，所以我现在就是拖着不想离婚。但是他呢一开始还好好跟我说离婚的事情，现在一句话都不跟我说了，天天回到家里就黑着脸，自己就在一边自己打游戏或者自己看电视，饭不跟我一起吃，要不然呢是自己叫外卖，要不然就自己煮点速冻饺子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就是说，一方面你跟他就是拖着啊，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就要积极的去备孕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两个人呢，其实呢并不是说你不能生育啊，只是说可能是其他的原因啊，没有吧？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生育很大的无法不孕不育，这里边有很大的因素是这个心理性的因素也很多啊。那么这里头呢，如果你要不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你要再这样去僵持下去的话，可能情况也不是那么也不会呢，因为丈夫觉得年龄都到了，而且他非常渴望要孩子啊。这个时候如果你就仅仅说我不想离婚，我就拖着你，然后呢怎么着，那肯定是不行的啊。所以我觉得要第一呢取得丈夫的谅解，丈夫黑着脸，丈夫只是说她丈夫看也没有说太狠的话啊，就是回来我就不理你，我就玩游戏啊。那如果你要答应，如果你要答应的话，可能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个女士，你说我拖着，你拖能拖到多久呢？ 哎呀，但是韩老师，虽然丈夫没有说出狠话来，可是我觉得这个丈夫已经很凉薄了。咱们不能够确切的知道他们不孕不育到底是谁的原因啊，因为看上去他们也没有在一线的大城市去确定或者说再去诊治这个不孕不育哈。这个不孕不育应该是双方都有原因，当然如果明确了是女性的原因这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当知道妻子不能生育，然后说出离婚，然后对妻子呢这个就是基本上是做出这种冷暴力了，我不理你，我也不跟你吃饭，我也不跟你说话，是吧？这是一份冷暴力。那我们听来我们已经觉得这样的丈夫很薄情了哈。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我们听节目的很多朋友都会觉得离吧，你和这样一个无情的人在一起，即便有了孩子，他真的就会变成一个照顾你或者对孩子有责任心的父亲吗？趁着没有孩子为什么不离开这个人呢？你自己虽然说这个怕，其实怕别人说和怕以后一个人孤独，这个是很多人拖着不离婚的两个原因。 对，太在意别人对你的这种看法了。 我们早就说过，你在别人眼里没有那么重要，不是你，是我们任何人在别人眼里都没有那么重要。别人可能会说我们几句，可能会说我们的生活方式，可能会讨论哎，你看他是个离婚的人，但是人家照吃照喝，人家不会把你的生活你的情景放在心上的。被别人说两句， 是我们看得太重了。 对，被别人说两句这不是什么大事儿。最重要的是你可以天天忍受这样一个冷暴力的人吗？ 对， 是吧？ 对，而且我刚才我的意思其实也是在说呢，这妻子呢就像孙岩刚才也说到了， 其实他不愿意，那你可以自己去做个检查呀。 嗯，对， 是吧？我确定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是不是？如果要真的是这个女士，你是你自己的原因，那是不是可以去治呢？自己可以去治疗，通过治疗来改善呢？哎，你看这个就是一个改变。如果你仅仅就是拖着，我不想跟他离，我怕别人说我，其实到最后呢，其实自己也拖得越来越被动，因为毕竟年龄也开始大了。啊，可能生育对你来讲风险也在增加，所以不如去自己去主动的去改变一点啊。那像这样一个男的，也的确说实在话，就在这个事情呢，就是这么薄情，哈哈，那的确让人感觉很痛苦。你就真的就像主任刚才说的，你跟他再过下去，他像这个人还没有确定到底是谁的原因呢，都已经到都这样了。你想想看，你预测到你们将来的生活当中，如果有个风吹草动的话。这个人会不会那么照顾你？ 嗯， 会不会那么呵护你？是不是啊？你这样想一下的话，那可能心里面的压力就会减缓一点。 嗯 啊，如果就像主任刚才说，如果这个人真的是，不管你怎么样去做，他都依然是这样一副样子， 嗯， 那还不如就真的离开他。 对， 离开他，你也可以再跟别人结婚再生啊，是吧？ 嗯， 如果你自己主动调，如果是你的原因的话，你自己主动的调整了。那到时候你说到底是谁笑到最后了， 对， 是不是？ 虽然我们不该这个劝大家离婚， 不该猜大家，是吧？ 对，不该拆散大家，但是我们特别想说的就是这样一个心态，就是怕一个人，怕离婚。其实如果对方非要和你离婚，那么人家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比如说起诉，现在只是冷暴力哈，现在是逼你自己去离开，逼你们两个人离婚，那将来也有可能通过起诉，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如果真的走到这一天的话，你不早在心里下决心，你会更被动。 对， 你一定要做好，假如我真的如果被离婚了， 嗯， 我怎么样可以更好的生存下去， 嗯， 应该是有这样一个态度， 嗯， 是吧？ 对，因为她的丈夫呢，你从这个事情你就明显看出来，必须要孩子，不要孩子我们俩就 没有未来， 就没有未来。 嗯， 是不是？你就想到这个男人是这样一个人， 对， 他并不是说你不要孩子，咱里面，你看有些夫妻说我们领养一个， 嗯， 我们不要，我们领养一个， 对， 啊，咱们今天看到一些报道，啊，领养一个孩子之后，结果这俩人又怀孕了， 嗯， 这实际上就我刚才说到的好多的生育的问题呢，不孕不育跟心理的因素关系很大， 嗯， 去调一下，未必这个结果就那么糟糕， 嗯， 啊。我觉得你现在让丈夫去调这个很难，但你自己不妨去先去主动的去这样去去做个治疗，做个检查，看问题到底出在哪。 嗯 啊，如果自己确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你就可以直接向丈夫你也去做个检查试试看。 嗯 啊，但其实我所了解的情况是，很多种不孕不育到医院查的时候，其实并查不出来说气质上有很多的这种那样的问题， 嗯 啊，医生啊都是从这个比较这个慢性的角度，就觉得这个问题是个慢性，是一个不紧急的问题，但是需要慢慢的来解决， 嗯， 啊，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会好一点， 对， 所以就这么杠着，是吧？ 嗯， 你想离，我就不跟你离， 嗯， 啊，我怕别人说我，那这个东西你左右不了。 嗯，对，你左右不了他的一些心态哈。 对， 今夜思雨时。各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和各位分享情感问题。如果您的生活中也遇到相关的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可以告诉我们，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在节目中来探讨。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在追一个人。 深信绝对的，就算生命说声无尽， 只要拥抱瞬间的默契，就让我爱你，证明有奇迹。 在旷野的心，灵魂的深处有你，我愿意放弃世界为 心却在一起，天空 雨下不停，心好痛， 我的心画出第一次的彩虹，因为你我相信 中深深吸引绝对的，就算生命说声无际， 只要拥抱瞬间的默契，就让我爱你证明有奇迹。 在旷野的心，灵魂的深处有你，我愿意 寂寞的眼，静静看着谁孤枕难眠，远处传来